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19集病变。邵成璧离开去都前，李建廷要封权替他收拾行囊。邵成璧实际上也没有需要收拾的东西，他只带了把刀。封权替邵成璧洗头，再在铜镜前给邵成璧挽髻。邵成璧的白发很糙，他说：“ 上阵杀敌，留不成，剪掉些吧。” 封权便让小太监拿来剃刀，为邵成璧削短头发。 皇上让你来送行。 邵成璧的嗓子是要哑的，没有坏到开不了口，声音却彻底毁了。 是天恩。 剃刀发出轻轻的削割声，风泉面无表情地答道：“ 父亲说的是。” 此去一别无年月。 邵成璧看着镜子里的风泉：“ 你我父子就不再相见了。” 父亲用兵沉稳，不会败的。 风泉仔细割着发。 况且春泉营的火铳尽归父亲所有，足够让沈泽川吃一壶了。 他承袭太傅，是个枭雄。 太傅虽然能运筹帷幄，制胜无形。 白发簌簌地掉落在地上，风泉用拇指抹着刀锋，邵成璧的侧颈就在咫尺。 却患了聪明人都有的病，就是自负。 邵成璧割掉的那只眼睛费力地动了动，风泉收起剃刀，迅速把头发挽起来，替邵成璧固定好。邵成璧静静坐着，斜阳穿透窗子，在他和风泉间画出条界限，纤尘漂浮。邵成璧说：“ 下一世我做你的儿子。” 风泉沉默半晌，答道：“ 放过我吧。” 去都起草檄文用了半个月，各地衙门把檄文张贴出来，见那上面除了沈卫兵败，还有沈泽川拥兵自立、聚党谋逆等罪状。 朝廷施恩于沈氏，沈氏余孽却占山为王，意图谋反。 衙门小吏砸着锣，对那些不识字的百姓高喊：“ 他如今纠集流寇，逼近丹城，是乱臣，是逆贼。即日起，督军巡城，施行宵禁，有事以后，各家各户不得外出。” 督军军备精良，不分昼夜奔跑在大小街市，流言最盛的茶馆酒楼全部闭店，只要聚集成群者，一律按诽谤罪捉拿下狱。顷刻间人心惶惶，最繁华的东龙大街也不再有丝竹声乐声。 女帝登基，既无玉蝶，也无朱批。 高仲雄踩着石头，高举着文章，太阳暴晒，他脸上都是汗水。 单凭薛修卓一人之言难以平息，他若真是秦王嫡脉，试问朱砂印何在？秦王子嗣凋零，如有嫡女，怎么会容他流落民间？自太祖登基以来，大周历经君王21位，几百年里没有这样不清不白的皇帝。今日诸位跪的究竟是李氏君王，还是薛氏权臣？ 高仲雄擦拭着汗水，语调沉郁：“ 永仪乱政，贤德兵败，李氏受世家所擒，早已无恩可施，自身难保。” 办差大院脚步急促，明礼堂的烛光通宵不灭。 吉地铺回报，东烈王是要出兵的。 军马调动不是小事，陈征已经在这儿待了4日了，吃水都在大院里。 可是没有军报，到底几时出几时到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 粮食是凑的，等不了拖不成，发火牌再给他发。七竹阴不动，就给70羽发。 孔丘坐在位置上急得上火。 登州如能速战速决，北原教场必定撤兵回援，邵成璧就能出战追击。 但是朝廷十几之比，还是让那高仲雄占据上风。翰林太学是无人吗？ 袁府动怒，堂内静了片刻，垂手站着檐下的官员们全部噤声。李建廷的身世本就存疑，当初说是秦王嫡女，秦王嫡女也该有玉蝶，再不济也该有秦王遗笔或者朱砂印。薛修卓正式储君身份时，出示的是天琛帝李建恒的手迹，明皇断面折子是盖了玉玺，可是当时李建恒已死，内阁老臣皆不知情。现在钟伯咬死了，李建廷绝非李氏血脉。各地虽然严禁私论国事，各种传闻却久聚不散，更有甚者还要揣度女帝和薛修卓的。 此战难打，还是再去催一催东烈王。 少成璧颠簸着上了城墙，从这里看不到磁州，只能看到敦州守备军连绵的营帐。谭太后谨守沈泽川的命令，随着双方愈见激烈的对骂向丹城靠近。 谭太虎原本是萧迟野的将，后来被萧迟野调到中博开始镇守敦州，沈泽川的端州能守下来有谭太虎的功劳。 跟随在少成璧身侧的官员正是那日去启动地火牌的官员，他是少成璧旧部的儿子，名叫许玉，在少氏抄家后也免掉了军阶，待在驿站里混了个闲差，对各地将领如数家珍。少成璧挪动瘸腿靠近墙垛， 此人跟谭台龙什么关系？ 是谭台龙的弟弟。 谭台龙沉稳，他若是承袭了兄长的性子，只怕不会轻易出手。 少成璧看着天地苍茫，暮色弥漫， 沈泽川六州打的都是仁义牌， 许玉说 此刻又以李氏不仁辅君得道为旗帜，自然不敢让谭台虎攻城，以免受人口实。但是下官看敦州守备军的意思是要围堵城门，消耗丹城粮仓，逼迫总督开门。 国库空虚，军粮拮据，围城逼降确实是良策。 少成璧沿着墙垛走动。 谭台虎治军如何啊？ 徐玉看向城外，想了话答道， 松而无度。 谭太虎在营地内用饭，自从他到了北原教场，于小在就跟他同吃同住。这会儿天色已暗，谭太虎问， 夜巡有异常吗？ 柳空站在帐子门口答道， 万事无恙将军。那少成璧听到将军威名，吓得连城门都不敢出。 听说少成璧是个跛子。 谭太虎几口扒进饭， 不知道敢不敢与我们打马战。 他们想守城。 于小在在场，柳空谨言慎行，只说 府君若是有命令，我即刻呈报给将军，将军歇息吧。 营地蚊虫多，帐子就放了下来。于小在用热水泡脚，低声问谭太虎， 我瞧此人机敏伶俐，怎么上回巡查的时候没见过？ 啊，那会儿我还没提拔他，是个苦命人，家里都是登州本分的农户，咸德四年让边沙骑兵屠了，跟樊州土匪混了段日子，后来投到我的军中，也算是洗心革面。 于小在上了心，边擦脚边想事情。晚上他们分榻而睡，谭太虎呼噜震天，谁知到了丑时就闹起了肚子。谭太虎原本以为是饭菜不干净，疼得面色发白，忍到后半夜方觉得不对劲。帐外的柳空急切道， 将军，兄弟们都拉肚子了。 谭太虎捂着腹塌鞋掀开帘子，听营地里到处都在呻吟，茅房跟前堵满了人。他神色略沉， 先穿军衣，再派人立刻把消息呈报到四周。 于小在睡得半死，听着动静也爬起来，边披衣边往外走，惊愕道， 这是怎么了？ 有人下毒。 柳空话音未落，旁边就传来这呕吐声，士兵们全部开始吐了。这么相似的症状，不是下毒是什么？谭太虎心下一惊， 便知道军中藏了细作。 速传军医！ 探太虎急声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